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点什么内容呢？首先呢，要把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几位嘉宾朋友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第一位朋友呢，他是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您好，启社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篮球小说的作者啊，马爵。哎，年轻人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你好，马爵。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我觉得他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放在最后跟大家介绍，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生。他就是这本书的编辑，同样也是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陈阳。你好，陈阳，陈博士是吧？我得这么称呼你。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是把今天啊三位做节目的嘉宾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介绍了。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今天三位嘉宾进行沟通的话，您一定呢在短信里面告诉我一下啊，说这个问题是问给他们三位谁的，因为他们三位呢有出版社的社长，能告诉大家怎么出书，就是您有兴趣出一本篮球书吗？那可以问启社长，或者说这本书的整个策划呀，启社长都特别清楚。那这本书呢具体的内容怎么设置的，都讲了点什么？而且这其中有一个比赛吧，原本是一场篮球比赛，这作者生生给改成了几秒几十秒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篮球的一切一切都可以问我们今天这个书的作者马爵。另外呢，就是啊，这本书呢在出版的过程当中，好多特别有名的人啊给他写了序或者有相关的评论，比如说姚明吧。那怎么请来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给这本书这么高的评价呢？这个任务就交给这本书的作者了。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当中的唯一的女性，然后她来回答。好了，我刚才是把我们今天的分工都说过了。其实这样的一些内容是很多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来说呢，这本书《绝杀二十五》到底讲点什么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启社的介绍吧。 这个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啊，这个好多朋友在刚开始我给他们推荐这本书的时候，都说《绝杀二十五》这是一个反特的吗？这是一个关于刺杀的行动的吗？我说 no， 我说这是关于一个篮球的小说啊。他说讲什么呢？为什么刚才我们定义的时候会说它是融合了职场啊、青春校园啊等等这些这样的一个小说，这么多因素的一个小说，小说 这么多热门因素的， 对，热门因素。哎呦，你这加的真好。他就讲啊，说有这么五个高中的同学，当年呢都是这个高中校园里的这个校队的啊，在当年曾经拿下过这个校队的这种冠军，校级的应该算是啊冠军。过了十几年了，这些同学都已经三十多岁了。有的人呢活得很好，有的人呢活得一般，有的结婚了，有的没结婚啊，有的呢联系很紧密，有的人大家很长时间都没见到了。这时候呢又有一个篮球比赛出现了啊，民间的这种篮球比赛，然后这五个同学五个哥们儿啊，为了这个篮球比赛，大家伙儿重新聚首，然后从这个篮球比赛最底端开始打，应该是循环赛是吧？啊，开始打，一直往上打，打到最顶端，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啊事业，包括感情，都因为这些比赛，因为彼此兄弟们重新聚首，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这么说吧，这个书出了以后，现在已经有三个影视公司找我来谈了。就觉得这个特像一个，就觉得很像是剧本儿，就很像是那种电视剧的那个故事，因为很跌宕起伏，然后这个各就像刚才您说的各种这种流行的元素都有，也很巧，本身我们这个作者当时写的时候哈、啊，跟自个儿 干，就是这一会儿他后边他说，反正他当时写的时候他就按这来的啊。 也是跟作者自身的工作经历有着特别密切的变化的。 对对对。 嗯，启设，刚才咱们节目内容您觉得还有哪些在不剧透不完全剧透的情况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吗？ 那就看他们俩有什么补充的了。 好，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个内容简介啊，也是方便啊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呢，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能够比较顺畅的和三位嘉宾进行沟通。刚才我也说到了啊，我说这本书的作者呢和他的工作经历啊有密切的关系，那为什么有电视剧的这个想找他来直接拍成电视剧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电视台的，所以要问一下我们这作者啊，马爵，你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按照那个电视剧的套路就来呀？ 没有刻意的往这方面去做，只是把自己那个梦想中心里想的这个心里想的这个事情呢，或者和这个故事呢，一点一点的把它写成文字。这是我，实际上这也是我以及很多很多热爱篮球的这些朋友们，心中希望得到的那种画面感，以及达到的梦，就实现的那种梦想。我希望把它写出来啊。不仅是实现我的梦想，也是实现我们这些篮球热爱爱好者的梦想。 哎，如果是写一本，比如说青春小说或者励志小说吧，我觉得呢。大家只要把自己的经历或者说参考很多人的经历啊写进去就可以了。但是你写的是一本篮球小说，那么如果你对篮球没有点了解没有点热爱，恐怕写不出来。那么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有哪些经历曾经跟这个篮球有一些的交融或者说有一些的接触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是这样的，我本人出生在北京，中学时代我是在一个北京的篮球传统校北京二十二中上学一上上六年，然后毕业以后考入大学，然后依旧呢打篮球，参加校队，然后连系里的系队啊，帮着我们系啊拿了三届校际的冠军。从学校毕业之后呢也没有离开这个篮球的领域，然后我就是到了北京电视台的体育频道， 还是体育记者， 从事体育新闻的工作。 嗯， 在这个体育新闻工作中呢，也是有一部分，主要是跑篮球口，CBA、NBA 都跑过，然后另外也跑斯诺克啊、台球什么的，主要的是跑篮球。所以呢，就是篮球这个东西和我在一起，大体上可能也有个二十多年了吧。 没错没错，如果算这年头的话应该是有二十多年了。那在这本书啊面试的时候正好是赶上这个 CBA 的联赛啊正打得热闹的时候，那这个时间出书有没有一个当时的这种考虑呢？就是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哎把这书推出来呢？ 没有，这个不是刻意的，我在等。这个实际上在咱们去年的时候啊，我就把我的这个稿子呢交给出版社，交给启社，然后呢有一个有一个时间大家的推敲的过程，然后把这个书呢推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现在咱们和当时的 CBA 打这个最后总决赛，正好咱们首钢队这个打这个辽宁的时候，他就推出来的，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巧合吧，凑巧。 哎，我觉得这不见得是凑巧，得问问这陈阳了。陈阳，你在当时拿到他这书稿的时候，因为你看你得一审二审，你一教二教什么的，一次一次的，还得设计封面，然后有没有什么插图的相关的内容，还有排版什么的。你在设计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的时候，有没有想赶上这个 CBA 这个比赛啊？ 有这个想法。 你看，马爵你不知道，人家编辑其实都已经替你想到了。 我们都给你下了套了。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编辑啊他们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们那当中因为你就是写了书了，把字儿给他们，剩下他们好多活都得干。 就我们坏着呢，你以为呢？ 其实虽然啊作为普通的这个读者，我们在拿到一本书的时候会看到啊，这本书上印着这最大的地方印着作者是你啊，但是背后的出版社呀还有编辑他们做了不少的工作。那启设就夸夸你们出版社都做了什么工作吧，在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就我常说嘛，这个一个书出来啊，这个作者和编辑啊和责编，因为责任编辑就相当于是这本书的爹和娘。 哎，你把作者放哪儿去了？ 这作者和 是啊，他们俩是爹和娘。他这作者和编辑他们是什么位置？谁是爹谁是娘啊？这位置你告诉大家告诉清楚。 生出来肯定是作者生的呀， 虽然他是个男的，但是他也是娘。 所以咱们今天是来了一个男娘和一个女爹。 我也是爹之一，知道吧？我也是爹之一啊！你看马爵很无奈的在摇头啊，这怎么混出一个性别差异来了？ 点头。 这个其实这个刚才啊，我觉得，就刚才说那个 CBA 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本身这个书叫《绝杀二十五》嘛，然后。他又是本身马爵，这作者马爵他又是二十二中的，所以当时 应该改成绝杀二十二。 你看看，你看看， 是吧？我跟您想一块儿去，咱给二十二中使劲的做做宣传。 不是绝杀二十二就把二十中给灭了，你知道吧？他自己灭自己。后来当时呢，这个书的发布的消息在这个媒体上发布之后，然后这个谁呀？这个就有读者就开始提出来了，说为什么叫绝杀二十五？不叫绝杀二十二，跟你说那一样，是不是这个作者他有什么情节？本身二十二中的啊，就要把二十五中给灭了等等。哎呀，后来我们做了很多解释工作，这个事儿，马爵你说说。 好，是这样的，这个名起名字呢，开始我叫本来说叫绝杀，后来呢，我觉得叫绝杀二十五，为什么有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起名字的时候啊，当时新上了个大片儿，欧美上了个大片儿。叫凯撒必须死，这个是当时是讲就是意大利的一个片子，是讲囚犯的事，是讲囚犯的事情。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酷，这名字挺帅的，而且呢，它又有一些指向，它又有能制造一些悬念，所以呢，我想起一个名字叫绝杀，绝杀什么什么东西，后面得有个带出一个宾语出来，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学校的名字，二十二、二十五，不是说我是二十二的。我们的宿敌是二十五，我就要绝杀二十五，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绝杀二十二也行，只不过我是觉得，绝杀二十五和绝杀二十二这两个者相比的时候，我觉得绝杀二十五更加朗朗上口一点。 哎呦， 这个意思。 我觉得呀，你还不叫绝杀二十四吗？因为你把比赛改成了二十四秒，我真是没有想到，原来绝杀二十五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的。 他这么说，我觉得其实只是他的理由之一。实际上，就像他这个，就以前做过好多次采访的说过，其实他和二十五中的很多啊，就是他们老打嘛，老打球嘛，但实际上不是说打仗，你知道吧？ 还是要灭了二十五？ 不是，他们在这个打球的中间啊，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其实就是说，真正他压根儿他也没想说去绝杀人家二十五去， 那就应该叫绝杀三十六。 其实这个书里最终是什么呢？这个书里这个主人公。应该是二十五的算是 对、 哎、其实他这个主人公是二十五呢，然后这个书名叫绝杀二十五，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绝杀自己，在战胜自己的一个过程，实际是这个东西， 是的， 最深层的表达是这个。 腰围田舍郎，目瞪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一拳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来谈一本篮球小说啊，名字叫做《绝杀二十五》。这二十五呢，不是二十五中的意思。刚才呢，作者呢和启社长呢都已经分别的解释了，解释了，再解释。那到底二十五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朋友们自己看了这书的内容啊，会心里面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呢，真的和二十五中没关系。你说我这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成，没关系，还是有关系。 不宅了。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是一本篮球小说啊。作为一家出版社，有没有想到过啊？出一本篮球小说，这个书的销路怎么样？因为现在书的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那么多所有的这个人群都可以看的书，您不出，偏挑了一本篮球小说，当时怎么想的呀？ 这个当时啊，确确实实，这个马爵把这个稿子呢拿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哥们儿，这个书吧，你要直接这么出呢，虽然他这书写的很好看啊，因为我是第一读者，很好看。我在这儿插播一个，就是他这为什么好看，就是他把那个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流行元素之外，他的语言特漂亮，特别像武侠小说里的那种干净利落快。就我读他那个小说的时候，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有读金庸和古龙小说的那种快感啊。可是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光我读出来有快感，这个恐怕这个还不太够，我说你想想能不能找一些名人来帮你给推荐推荐啊。然后这个马爵说：“我试试看吧。” 马觉是个很低调的人啊，其实他能量很大，但是呢他非常低调，他说我试试看吧。 嗯， 结果呢，然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说，我不知道姚明可不可以。我说不，我说这个事儿你 太可以了， 太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姚明先生呢啊，这个就真的给这个书写了一段推荐语。陈阳，你给大家读读那段。 嗯嗯，姚明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不免有些抵触，因为好好的比赛被改成最后只有24秒。 嗯， 在我的理解里，没有之前47分36秒的努力堆砌，最后的24秒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当我仔细看了人物故事之后，慢慢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就是那47分36秒，不管是主人公还是路人甲乙丙丁，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生活决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隐藏在这些决定背后的是每个人面对生活、面对竞争时所体现出的人性和价值观。生活就像赛场，没有 NG， 没有暂停，甚至没有替补队员。所以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面对的是自己活生生的内心和是否愿意承担责任的勇气。 哎，陈阳，其实我刚才注意了啊，在作者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娘说的时候，还有爹之一说的时候，你一直都在那乐啊。刚才说到启社呢，就是同意咱们这社里面出这本书啊，然后这个重担就交给你了。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啊，你在编辑的过程当中，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对这本书，你是有着什么样的个人看法呢？因为其实这担子最重的就交到你身上，他们两个只做开始，后面的包括这本书面试和读者见面，好多好多细节工作都在你这操作着呢。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 嗯，其实刚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呢，我一看是个篮球小说，哎，正好和我的这个个人爱好啊，也是比较契合的，因为我也挺喜欢打篮球、看篮球的，当然打得不怎么样啊。然后呢，那个，然后进一步看这个书稿呢，我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篮球小说，它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每个人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困惑或者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怎么通过打篮球这么一个形式，或者说这样一个方法，来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困境或者说是难题解决？哎，这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就是比较新颖的地方，它弘扬的是一种正能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有价值的。嗯， 当时我们就为这个书刚开始他开始读的时候我们打过架。 为什么？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爹就打起来了，你知道吧？我们两个爹就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那里边那个刚才他读的姚明那个推荐里边的那个段，怎么说？24秒， 就是说那个没有之前47分36秒努力的堆砌，最后的24秒是没有价值的。 等于在这本书里，马觉把这个比赛啊，就这个刚才说的这场比赛，新起来的这个比赛变成了每场只有24秒。 这怎么打呀？刚拍两下球来得及扣篮吗？ 对啊，所以就是，可是他确实把那段就咔咔咔，为什么我节奏快啊，漂亮啊，就是因为他很短，所以就高潮就完全上来就是高潮，就没有什么铺垫。我就是这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说到底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意思。后来我们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只有把马觉给记出来了，说你来，你给我们说说。 对， 你现在也说说吧。 行，我来现在为大家呀把这个我在这个故事中设定了一个比赛，这个比赛是个民间赛事。这个民间赛事的大体规则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 这个规则的名字叫做这个比赛的常规赛的名字叫做我是绝杀王。我在自己故事里设定的是电视台和体育局合办的，地点在东单。为什么呢？因为东单是篮球发源地，也是我小时候打篮球的一片乐土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一场民间赛事，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那么这个赛事呢，只有一场比赛，实际上只有24秒，刚一开始可能就会结束的比赛，可能有的人连球都没摸着，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那是必然有人连球都没摸着的。 这个为什么要设定这么一个比赛呢？就是源于我们从小以来的一个对篮球比赛的一个梦想，因为我们没有打过真正意义上的篮球比赛，没进过 CBA， 也没进过大学联赛 CUBA， 更别说 NBA。 那么一场比赛绝杀的感觉，我们从电视画面中，不论是我感受的还是现场的人感受到的，那都是相当爽的感觉。一瞬间 你看的都是那扣篮是吧？ 对， 各种扣， 投进最后一球，逆转比赛，逆转比分，一分险胜，把对方打败，所有人都簇拥着你， 观众为你欢呼。 哎，你刚才描述这场景就跟我以前看篮球比赛的场景一模一样的。 对， 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看篮球比赛的感觉。 作为一个打篮球的人呢，我就希望我也可以投进绝杀球，全场也可以为我陷入疯狂，所以我设定这样一个比赛，让比赛就跑至最后的还剩24秒，双方比分就差一分， 就上来的时候就是甭管是73-74还是多少比多少，反正就差一分， 对，就差一分。你也可以设定成1999也行，都 还设定成10000-9999， 算着多累啊。 这样的 听着多解气、啊、 听着多解气啊。 这样的规则下呢，那么培养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最后投入最后一球的努力，和我们平时其实打的一些战术啊配合呀，你能投谁能投进去，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认可，对篮球的这个梦想的实现，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绝杀者。 而且最主要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刚才我说的那个五个主人公啊，是在高中的时候是校友，是然后又是好哥们儿，但是已经过了十几年，都已经30多岁了，他要真盯一场说48分钟的这个，他真盯不下来。 哎，您怎么忘了中间还有那个暂停啊？如果呢每打12分钟暂停一天，别说打48分钟了，打84分钟我看也没问题。 30多岁跑真跑不动，我跟你说真跑不动。 哎、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作者啊马爵谈到了他设置这场比赛，那大家刚才也听到了，他是一位专业的啊体育记者，那在这儿给我们大家也补补课吧，就是正常的常规的篮球比赛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设置、嗯、那么你当时大刀阔斧的砍掉了40多分钟啊，可是、嗯、 对，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时间是打4节，一节12分钟，那么整场比赛是48分钟，这个实际上我们从比赛开始，第一节比赛开始，然后中间有暂停，有犯规，有罚球，还有中场休息，然后以及到最后比赛到最后的焦灼阶段，一直到最后的绝杀时刻，大体上一场比赛全下来大体上有2.5小时是一场比赛 啊、 哦， 就是说如果我们正规的啊想看一个绝杀时刻的话得等2.5小时，但如果我们看这本书绝杀25，您上来24秒就能看到了。 这个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打篮球的人，篮球爱好者，我们是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或若干次机会让自己成就自己的梦想 爆发，是吧？ 这个里面实际上在序里面，其实杨毅他写的是最对的， 哪一段？ 对， 绝杀25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三位嘉宾啊，他们是启航启社长，还有陈阳，还有马爵。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我是刘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最近感情细腻尽是命运伏笔，你擦淌的泪水坚定，为你湿的泪